秋处一袭绿云衣，绣得人间尽春意。啊，一色千万缕，啊，缕缕云深几。江南女啊，江南女，回里梦里心相许。啊，琴弦云中寄。 天。 什么放不下这条心，情愿受熬生命。